听众朋友，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徐学的散文《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汤显祖的剧本《紫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上半部分。 2005年，余光中应重庆市政府之邀，回到他10岁到17岁生活过的重庆踏访。60年的别离，重逢之际正是抒发乡愁最合适的时候。请继续欣赏徐学的散文《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重庆七年，先生起初与父母在重庆北面的悦来场镇朱家祠堂，不久考进从南京迁来的青年会中学，学校在朱家祠堂10里外，做了寄宿学生。重回悦来场是于先生这次行程的高峰，汽车从重庆市区出发，走了30多里，然后走半小时的山路，山路有的是用青石板铺成，有的完全是黄泥土路。重庆的秋季雨多晴少，经常是雾茫茫的。于先生说，这让他回想起童年，镜头也是雾茫茫，恍恍惚惚的。担心年近80的他和夫人走山路不小心滑倒，我扶着他，但是有时小路只能一人独行，无法并排，我就只能在他前后小心翼翼地看着他。当地百姓准备了2架滑杆，请他们坐上去，于先生不肯，他说，我是以朝圣的心情回故乡的，我要一步一步地走上去。我想起他的一篇散文，游历了大半个世界，有时坐火车，有时搭飞机，有时自己开车，走过多少名山大川、著名都市，但我在四川的青石板上一步一步走过的路才是最亲切的。60年前的房子早已被拆毁，屋旁几棵大银杏树和黄角树也被砍掉了。先生指指点点，依稀想见旧时面貌。一个古稀的童年玩伴挽着先生的手并肩而行，说道，我还记得你，你当时不是一个嫌贫爱富之人。先生说，我也不是富人，我是一个小难民，我记得当时叫我们下江人，就是脚底下的人。乡亲都很感慨，说悦来场的风水很好，出了大作家。于先生用地道的乡音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你们看，我真的是鬓毛衰了，但是乡音未改。今天这一屋子的人，除了几位老同学，是我来的最早，我来这里你们还没有来呢。众人开怀。先生来凭吊少年时代的记忆，也追寻母亲共同生活过的记忆。桐油灯下，母亲扎鞋底，先生吟诵古诗，每次上学母亲都诵一程，便站在那里目送。先生下了坡又转了个弯，转头去 还看见母亲远远地看着。先生指着一块石头说，那不是望夫石，是望子石。镇长请赐墨宝，于先生写，60年的岁月走遍了天涯海角，无论路有多长，嘉陵永恒的江声终于唤我回到记忆起点的悦来茶。认识于先生多年了，少见到他如此兴奋，不喜饮酒的他喝得满脸通红。他拿着当地自酿的米酒，一桌挨一桌地去敬酒，和同学拥抱合影，留下了地址，答应回去一定把新书寄给他们。朗诵者用川语朗诵了余光中写四川的许多诗歌，其中有扬子江的船夫曲，读到那川江号子时，下面的听众就用乡音齐声应和，嘿呦嘿呦的号子在礼堂里此起彼伏，回荡不息。我在对乡愁的抒发中找到释放和安顿，也获取支持和力量。先生是时代之子，刚烈且多情，刚烈出于多难与抗争，多情因为感恩和包容，是行吟的诗人。长江上下，海峡西东，长城内外，新大陆他穿过30多个州，五大洲他走过40几个国。先生更是乡土的歌手，出自闽南江南，长在悦来茶，是闽南土著金陵子弟川娃，后来又成了台北街坊、香港山人、高雄西子湾永久居民，是一个扎根乡土大地、有血有肉的中国人。 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会怀疑中国文学殿堂将要为他辟出一席，由于他对自己的民族和人民始终坚定不移的全心拥抱，由于他的诗文论义在艺术上的卓越超拔，开拓了方块字的表现力，他的抱负和胸襟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的文学艺术是他名气的血肉，他的地位是那么坚固和饱满。在经历过那么多兵荒马乱的年代，见证了太多浮游的情感和短促的艺术流星，有这么一支挺立的笔，半个世纪屹立不倒，真是中国人的幸事。民族的统一和强盛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60年代，他在文章里说，他的读者会有10几亿，大陆和全世界的华人都会是他的读者。80年代初期，他写《哈雷彗星》，诗中说：“下次你路过，人间已无我，但我的国家依然是五岳向上，一切江河依然是滚滚向东方，民族的意志永远向前。”当时大陆的改革开放才起步，他也已有30多年没回来，可是笔下自然而然不经思索的就流露出这热情，他来自长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热烈追寻。乡愁不仅是先生对生活过的故乡、故居、故人的怀念，更是一种浓缩了的整个中国历史、整个传统文化的故国时空。它不仅是地理的，更是历史的。它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嘉陵江，也是屈原的汨罗江、苏东坡的长江；不仅是半个世纪前的江南、厦门，也是杜甫的江南、李白的龙门。先生对我说过，他的乡愁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层是亲友、乡亲、同胞；第二层是故园情景、故国山河、旧时风景；第三层是历史文化。历史在心中，文化在中国文字里。就像他的诗中写的，我的怒中有燧人氏，泪中有大雨，我的耳中隐隐有逐鹿的鼓声。非常肯定自己的中国心，在创作中直接写亲身所经历的故乡故土记忆是乡愁，在海外写满中国古典意象的诗歌与散文也是一种间接婉转的怀乡。先生对我说过，我在对乡愁的抒发中找到了释放和安顿，也获取了支持和力量。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文化在我的创作中，与其说是一种技巧，不如说是一种心境，一种文化如沐，一种历史归属感。就哲学的意义而言，精神上没有归宿，就是乡愁。是的，精神家园的追求是永恒的，乡愁便是永恒的。幽暗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就在歌里、风里、水里。 多年前，先生这样说过：这世界 我来时收到他两件礼物，一件是肉身，一件是语文。走时这两件都要还他，一件已被我用坏，连他自己也认不出来，另一件我越用越好，还他时比领来时更新更活。纵我做他的孩子有千般不是，最后我或许会被宽恕，被他欣然认作自己的孩子。为此先生日日在灯下与永恒拔河，死亡不能将我全吹熄，九条命维持九盏灯，一盏灯投九重影，照我读一部读不完的书。黑暗是一部醒目的书，从封面到封底我独自读。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五千年是中华文化，这一头是诗人创作生命此时此地的位置。一盏灯在这里当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传灯人引燃延续的智慧之光了。虽然一盏灯推得开几尺的混沌，灵性的一线灯火在混沌的愚昧欲望中常常显得微弱孤单，如诗中所说，唯我三重，困我在墨黑无光的核心，可诗人绝不退却。灯有古屋的招魂术，一招老杜，再招燃苏，三招楚大夫，它是诗人艺术生命的象征。如一灯就位中只留下这一盏孤灯，把夜的心脏占领。木兰院中写灯的冷艳，是我不朽的寂寞所燃烧。独白里有等星都逆海，头上和地下鬼去神鱼，只剩最后一盏灯。它更是清醒的标志，相对于昏睡的做梦的床。无论多夜深，四面酣息，多酣多低沉，总有几盏灯醒着灿然，把碎黑扎几个洞，映着火把诞生前荒老的星穹。多年前先生写下凭吊屈原的诗，一何须招亡魂归去，你流浪的失足失意，涉远其乡，渡更远的海峡，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嫁，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就在歌里风里水里。今天先生也已走入自屈原以来的华夏星空星光灿烂的诗人群体中，他必将化为华夏诗魂，随着风，随着水，随中国人的足迹，随着中国人的歌遍布世界。不需为他招魂，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它在方块字里永存不朽。 好，朋友们，徐学的散文《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我们欣赏完了。与观众的乡愁究竟是什么内涵？这篇文章给了我们答案。它的乡愁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亲友乡亲同胞，第二层是故园情景，故国山河旧时风景，第三层是历史文化，历史在心中，文化在中国文字里。对游子而言，前两个层次的乡愁几乎人人有，余光中对第三个层次的乡愁的表达说出了普通游子只有模糊感觉而难以明确表达出来的精神之愁，就显得格外深沉动人。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汤显祖的剧本《紫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上半部分。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唐代元和十四年春，年方弱冠风流倜傥的陇西秀士李益，伴着和煦的春风来到了繁华的都城长安，参加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早就以诗才闻名陇西的李益根本就没把那唾手可得的功名放在心里，像当时所有的世家子弟一样，李益一到京城便流连于曲巷歌台寻访一晚名妓。恰值上元佳节，朝廷大放花灯，官民同乐，京城市民欢呼雀跃，一片欢腾。上元之夜，月淡清风，